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昨晚在清华大学开幕，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中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合唱团将举行专场音乐会、交流音乐会等近30场演出和活动。来听报道。 事上，作为东道主的北京青少年学生们以汉唐古典舞蹈《萧何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引来现场外国客人的热烈掌声。今年的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以合唱为媒，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南非等国的合唱团都带来了看家曲目。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合唱团的齐兹·蒙德拉内说， 我们这个表演结合了流行和南非当地的表演，不光是有合唱还有舞蹈，我们非常希望中国的音乐和南非的音乐中间有很好的交流。 除了专场音乐会外，各国合唱团还将走进北京的大中小学和学校合唱团举行交流音乐会和校际交流，艺术大师也将进行大师课、下校辅导等活动。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艺术总监吴林芬表示， 世界各国他们经历了上千年合唱的发展，把他们请进来，我们来学习，把我们的学生的素质全面的通过歌声来得到提高，唱好的歌，唱美的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昨天宣布，由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指导，新锐作曲家王斐南作曲的沉浸式原创歌曲《奥菲欧》将于本月19号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红馆进行世界首演，并在3天内完成5场驻场演出。这部享誉全球的希腊神话故事将以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解读视角重新诠释经典爱情。奥地利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将于明天和后天重返北京国际音乐节舞台，在保利卷与指挥家杨洋执棒下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绎贝多芬的全部5首钢琴协奏曲作品。布赫宾德曾经在第15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获得年度艺术家奖，并连续7天上演了贝多芬全套32首钢琴奏鸣曲。本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阿依达》将迎来第2轮演出。目前这部剧所有演员正在复排导演阿雷桑德拉·潘泽乌尔塔的指导下紧张排练。《阿依达》是19世纪作曲大师朱塞佩·威尔蒂的得意之作，讲述了一段交织爱情与战争、忠诚与背叛的凄美爱情故事。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将台湾蒙甲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那么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首先带给大家一条有声消息。昨天晚上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在清华大学正式开幕，从10月15号到10月21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合唱团齐聚北京，展现青少年的合唱艺术之美。 本届艺术周除了开闭幕式，将有17场音乐会、10场校际交流、10场大师课以及1场合唱博览会陆续亮相。 本周艺术周的这个艺术总监、著名合唱指挥家吴凌芬女士介绍了本届艺术周的亮点以及国内校园合唱团的发展现状。我们听一下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是我有记忆里来第一次，我们这么广泛的合唱团请到北京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这次也是采取了，还有讲座，请了世界知名的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合唱指挥在北京讲座。考虑到在各个大学里教书的音乐老师或者指挥们安排的一种讲座，现在是我们唱的水平比较高，难度也有，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真正能够独立的符合年轻人的心理活动的，我们这方面的创作很差。它合唱它是一种群体活动，但需要一定的作曲技巧，有一定的艺术品位，那么特别是它歌词对这个文学上的写作也有高的要求，所以那么这些合唱团唱的他们都有这个特点。 由李丽宏担任制作人，孙德元、杨觉曼改编并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表演专业师生共同创排的《安提戈涅 Remix》将于2018年10月23号、24号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该作品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将经典悲剧与现代说唱融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对古希腊的戏曲经典进行当代视角的再解读。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几位大咖， 哎， 其中有这么一位哈，这一经亮相，我这压力陡增啊，我都不敢说话了，我都不敢张嘴了 啊、哦！真的， 你是不是都想灰溜溜的出去了呀？ 哎，这个感觉有，但同时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饿了。 还真是，有的人非常痴迷于他的声音，他是谁呢？ 哎、 这么着，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舞台剧《安提戈涅 Remix》。 哎，那我们还是先来请出几位主要的人员哈，我们来请出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负责人、副教授，也是国内知名配音演员李丽宏，欢迎您，李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估计说饿的时候大家已经想到了。 对呀，哎呀，舌尖上中国哈。 嗯啊，那我们再来请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王大宇，欢迎您，王部长。 哎，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安提戈涅 Remix》的副导演哈、啊、杨觉曼，欢迎您，杨导。 大家好。 嗯，哎，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安提戈涅 Remix》。哎，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含义呢？ 嗯， 李老师， 这个就得请这个作为导演组成员的杨觉曼老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啊，行，那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吧。 好， 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安提戈涅》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和经典的一个古希腊的戏剧剧本。 嗯， 但是这个 remix 呢，大家也都知道，它最开始呢是一个音乐的术语，那么呢它其实就讲的是一个重新的一个编曲、一个编排。所以呢，这次我们的《安提戈涅》也是刚才主持人介绍过了，非常大胆的与我们的这个说唱进行了一个融合，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古希腊的歌队，然后呢用这种说唱的方式来进行了表达和演绎，也是应该是中国首次吧，这样的一个改编。 嗯 嗯， 我刚才听了几段，因为咱们有几段其中的音乐素材，我们待会有时间可以播给大家听。我天，改编的超级震撼。 嗯， 就让你想，哎，这是安提戈涅，我没有听错吧？这有点特别的反常、反常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嗯， 真的，如果在舞台上是待会儿我们听到的那种表达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是一种颠覆，真的是一种颠覆。 对，因为毕竟像这个古希腊的戏剧，其实离大家生活非常久远了。 对 对，所以我们会在舞台上发现各种呈现的方式。那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加入了说唱啊等等这样元素的一个 remix 版本呢？我们再来请杨导说一说哈。 好 啊，好吧，是这样。对，继续抛，继续抛。是这样的，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确实这个古希腊的戏剧，据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说的话，是比较久远了，尤其是。是咱们这个呢，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一次艺术创作，它还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一次重要的尝试。所以呢，在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一舞班、表演班，哎，我们真的是就是发现学生有这方面的一些特长，然后呢，我们也同时就注意到刚才说到的这个古希腊的戏剧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比较有距离感，所以呢，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特征吧，然后因材施教，让学生发挥他们的这个自主的这个创新能力和这个改编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刚才主持人用这个颠覆这个词儿，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咱们的这个里面的说唱的几段音乐的词儿，是由我们的那个导演孙德元老师，然后带着我们的学生一起共同去创作的。 嗯， 我们想问问李老师啊，当您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时候，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至少直觉上来说，没有感觉特别的突兀 哦。 因为其实这样的形式，整个的安排，我觉得跟原先原剧上其实没有那么大距离。原剧因为只是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歌队的方式来，它也是对，不管是对背景也好、对情节也好，还是对人物内心活动也好等等，有这方面的这种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表现和传递信息的传递。那其实现在采取这种方式，大部分其实完成的还是这个任务， 对对对， 啊，只是在形式上是用了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熟悉的这样的形式来说，所以在这个上，我还没真的没觉得太那个特别的，我觉得很愣、很突然，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 您是可以接受的。 对，我自己一个，但我也担心，因为我本身是属于怎么也算当事人，因为我是就是学校的老师，我就是他们的老师，可能我是不是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这种 偏好、 感情上的这样的因素哈、会有呢？从之前在学校的这个剧场里，他们的算是毕业剧目演出的这样的环节上的情况，和后来我参加这个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的开场演出得到的反馈，都还。应该说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甚至小小的肯定、 喜爱。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让王老师，我们能够这个戏能够进到国家大剧院的《春花秋实》这样的项目，除去说要跟和这个《春花秋实》项目是对的艺术院校或者综合院校的艺术类专业，但其实具体跟每一个项目也会有关系。这个项目至少这样，不管它整个的水平高与低，但是能有这样的形式， 所以其实从王老师这个角度，也肯定对他也会有一些认识。 是这个戏我们知道以后，就觉得挺有意思。 嗯 啊，它是一个这个古希腊的戏，用很现代的一种方式来给它表达出来。啊，我们看了一下视频，然后又跟这个编导老师啊进行了交流。啊，后来我们决定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剧院的春花秋实这个品牌，这个栏目上啊，邀请他们过来演出。 嗯 啊，而且一安排就是两场， 哇 啊，对，是是，看来社会上对他们认知度还很高， 对， 好像两场这个票卖的还特别好，当然是公益票价， 那您觉得首次和咱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表演系的师生们合作，感觉如何呀？ 哎呀，他们真的是很敬业啊，特别是像李老师啊，像觉曼啊，还有像孙德元老师啊，他们对这个戏啊，真的是抠了又抠，然后反复的去琢磨去打磨。比如刚才李老师讲，他是搞播音的，他还有点忐忑啊。我说您这刚才我们在后面还说这个，希望能看到您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跨界的表演。 哎，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让李老师说一说哈，就像这样的一个戏剧，可以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面去演出，然后对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效果？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作用哈，对学生的作用，对我们自己的作为传媒大学的这样的表演专业的发展和这个教学，一定会有这个很大的作用。作为学生来说，还不仅仅是说因为进了国家大剧院的这样的场地，进了那个场地就和不是你脑子里想的，因为进了这个叫做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场地，进了以后和那个在学生的自己的反应上，他自己得到的不仅仅是好像表面的虚荣的那个，不是，他自己内心我相信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当然很珍视这样的机会。对于春花秋实项目，其实很早以前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勇气，我们甚至也没有这么强这么好的能力来做到这个。所以我们其实很想能够参与到进到这个项目里来，为的就是我能够促进我们自己啊，教学也好，特别是学生的成长能够促进那个啊，甚至包括我们对学校的这样的专业，作为原刚成立那时候有，也包括其实那时候有春花秋实项目的时候，对我们专业来说也还算是一个新的专业呢。 对， 就这个新专业的成长能有作用，包括对我们现在整个学校的专业教学，甚至学科建设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帮助我甚至可能不见得能够让我能够说得清楚，但是是毋庸置疑的。 对， 我记得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每次登台演出下了台之后哈，都会感觉有一个质的飞跃。 对， 这种感觉其实特别的体会特别深刻哈。而且我们当时只是登上学校的舞台，就感觉自己会不一样了。这次是登上大舞台，其实包括观众的一些反馈，包括他整个登台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他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专业的一种感受。 对对对，好的作品遇到了好的项目，其实我觉得是互相促进、双赢的这么一个事情哈。那说了这么多，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被吊起了胃口，说：“哎呦，你们刚才说的又是颠覆吧，又是对对对出奇吧，又是怎么样吧？”怎么还 remix 呀、啊？这是什么样的歌曲啊？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好不好？来自于安提戈涅 remix 当中的《奇异的世界》，我们来听听我们学生朋友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你的食物非常的多，黄色的风沙，红色的火，特派生守护着唱着歌，带领着全城防区捕捉奇怪的事物，好比说当权者科瑞翁颁布的制度，惊人的事故，有个人违反了法律，他非常不质朴，谁敢扬旗敢杀，竟然敢把那尸体掩埋，那犯罪就敢于穿插在道德边缘，是不是为了脸拍，法律的尊严不允许侵犯，归我的王权不容置疑，谁那么愚蠢就不怕应验，传说的诅咒他是不是你贪婪 愤怒、懒惰、嫉妒，我们也理解是人之常情。 但是法律、制度、政令才能使特卖城平稳航行。 谁要是触犯了他的权利，他就会付出鲜血的代价。同情的人们只能够叹息，就算是天使他也会害怕。 这瑞翁的残暴是否是君王的魄力？守兵们在惨叫，小聪明让他独自啜泣。 冷空气在环绕，臣民们见他都得躲避。 我们来一起探讨，这是否是奇异的现象。 事实上在殿堂人前的光鲜透亮，这现状没变样，私下的肮脏勾当。 表面上的妥协在诱惑的面前你也许强壮，代表不了内心的臣服。利益熏心，你迷失方向， 别忘了你是谁。 哎， 你是谁？你是谁？犯罪的人是谁？ 哎，他是谁？他是谁？ 是谁埋葬了波里尼克斯？是谁触犯了王者的法律？ 诅咒的风吹过特拜城，命运在造化弄人，没必要做个祷告，动摇不了希腊众神。我听闻所见闻，继承人的灵魂被践踏的千疮百孔，终于忍无可忍。 命运他没准已是定数，像无形的禁锢愚蠢的大众，像是病毒在盲目庆祝天神的诅咒，波及一代又一代。就让我和你期待下一个意外，安提戈涅和伊斯摩涅仅存的后裔能否延续这城邦大业。空气被冻结，悲剧被续写，还是被终结？别妄想同命运抗争，天神给你最后通牒。 命运早已经决定不会继续前进，我们凡人的眼睛早已看透过去，总想着变法却总是被践踏，众神竟残酷宪法将你无情的鞭打。哎， 由李丽宏担任制作人，孙德元、杨觉曼改编并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表演专业师生共同创排的《安提戈涅 Remix》将于2018年10月23号、24号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该作品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将经典悲剧与现代说唱融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对古希腊的戏曲经典进行当代视角的再解读。 好了，北京时间的20: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您介绍的是舞台剧《安提戈涅 Remix》。 嗯，那刚才咱们介绍了哈，这部剧呢是由学生们的智慧，然后去创排去改编。刚才我们也体会了一下这种非常 skirt 的演唱方式， 对，好 freestyle 的那种风格哈。而且现在就是拿这种风格的做成这样的一场舞台剧，而且改编的原作是《安提戈涅》，真的会不会担心有的观众不买账啊？ 其实从他在里面占的比重上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只是当中的从原先剧本的部分来说，就是完成歌队的那个任务嘛，担任的也是那方面的角色，所以用那个形式，从歌队到长老会那些，他们主要是完成了这部分的东西，所以对整个的里面的人物和剧情，对原先那个剧没有，应该说没有什么破坏性的这种改变，没有啊。 对，但是在创排过程当中哈，我觉得这可以跟杨导交流一下，有没有一些难度？因为毕竟还都是学生参与演出，包括创排，有没有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可能第一个难度，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距离感，因为就像主持人反复说，哎，很担心观众会接受不了这个说唱的融合，但实际上我们当这个剧本原始的剧本， 这个面对学生的时候，学生对他也是非常有距离感和陌生的。那么现在当我们已经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来面对这个剧本，虽然我们说这个安提戈涅的这个精神内核一直沿留下来，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他这种诗化的语言，他跟我们现代说生活的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学生怎么能够去说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戏剧圈喜欢说说人话，对吧？然后但是你又要把这个按照台词给表达出来，在舞台上，这个点其实也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李丽宏老师在这个语言上面的造诣非常的高，所以他是在尤其是我们这一版李老师在跟学生工作的时候，也是用了很多的我们说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说到这个具体的点的话，第一个面对我们那个像孙德元老师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让学生带着学生我们进行传统的这个剧本的分析，人物的分析，然后一点一点的去走近他。然后在具体的这个语言上面的话，我觉得李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跟学生的这个工作过程。 这样，因为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呢不多了，我们请李老师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来，杨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 好，10月23号、24号晚上7:30，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将会上演我们的安提戈涅 remix， 希望大家前来观看。 哎，那到底这个安提戈涅是怎么 remix 的哈？那咱们就在10月份马上就要跟大家揭开神秘的面纱了。 是的，好，那我们下一节呢继续为您做介绍。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树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改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一北京故乡，一北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无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看全包圆的实景样板间，哎，这套间美的不赖，北欧的也挺好。

功力就是这么高。 谢谢谢谢，这个还是可能是你们的想象，实际上课我自己的学生可能对我可能没那么大的兴趣。 不不，我也是你的学生。 哪天有机会我去旁听一下。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还是请李老师说一说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哈。 好， 我们再来请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王大宇，欢迎您，王部长。 你好， 嗯， 欢迎您。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戏的副导演杨觉曼，欢迎您。 大家好， 嗯。咱们说说吧，上半段已经抛出来这个问题了哈，就是由李老师亲自去指导哈，这个关于声音方面的一些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或者细节吗？ 真的是，我这个不是我谦虚，真的是说不上指导，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话剧演出，这对我本身，对我本人来说，就是已经，哎呀， 那也是 很大的突破，真的是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挑战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很紧张，很忐忑。但是，作为我来说，稍微比学生来说好一点，是因为我年长一些，所以我对自己可能还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自信吧。 嗯。 那其实，在整个这次参与到这一版的演出，安迪格内 remix 这个戏的这一版的演出里头，其实我是和学生叫做共同排练，也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学生有学生的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对于人物的这样的了解、熟悉、认知、感受，这我们跟他有一些交流啊。毕竟他们，是有些局限啊，是有些局限，因为阅历方方面面的原因是有一些局限。那我们会就那对我来说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我的语言，对，我之前是学播音的，我大部分的工作，刚才主持人介绍我的也是，对，就算我有粉丝喜欢我是因为那个解说，是因为某一个纪录片的解说，所以它不是这个呀。那我进到这个里头，我自己我在某些方面远远不如我的学生，他们在排练过程当中，在舞台那样的环境里头，舞台环境里面能有的人物的时候，那环境他们比我自信和自如的多，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的碰撞和磨合吧。我能只是以我的叫做能力或者叫优势，在语言这方面，从剧本的阅读，在阅读之后对他的从理解到建立起人物，人物的思想的反应，人物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但是主要的是关于这个性格形象那方面的东西，然后怎么再用，对，刚才杨俊曼老师也说了，这样的剧本，古希腊的剧本，诗句一样的这样的语言，怎么让演员说出来以后，演员完成的人物说出来，能够让观众是可以接受的，承认说这是一个人物在说话。不是说一个人在那儿朗读朗诵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在这个上我可能对他们会有一些指导。 其实李老师，我打断一下，其实李老师能上这个戏，应该说我们也给觉曼很大的压力。 哇，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当时说你这个戏一定要有亮点 哦， 啊，有看点， 是， 而这个看点除了你把这个戏改编成了现在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吧？同时呢，还要有像李老师这样的人物加入进来， 那 么 对，然后他们呢就说，我们怎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过程，这后面是不是这样，我还没交流啊。但是我觉得是我们提了这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春华秋实就是在这个里边要有，比如说大手拉小手， 是 啊，师徒同台，对吧？你像这个上戏的这个刘子峰老师80高龄，他要这个担任这个生命如歌的这个主角，对吧？所以这个都是看点，所以这个李老师上这个戏，我想也是增加这个戏的看点。 对 啊， 那我们就得问问杨老师了。您请这个李老师来的时候，是马到成功啊，还是三顾茅庐啊？ 啊，这个孙德元老师真的可能三顾茅庐都不止吧，李老师？ 没有。 对， 很顺利。 结果很顺利， 很顺利，很顺利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仅仅是从我个人来说 啊， 我个人真的很早，我也有这样的愿望 哦， 想要有舞台剧这样的 走上舞台， 对，走上舞台。我太羡慕我的那些学生，他们进入到这个专业就可以有条件， 对， 就上到舞台上去 啊， 不管是平常的训练排练也好，还是阶段的汇报演出也好，可是我没有这样的。尽管我是他们的老师，尽管甚至我还负责这个专业的某些什么教学或者管理，但是我 就等这机会呢。 真的，我跟我的老师和学生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什么时候我给我个机会，我和你们一起。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潜藏在心里的一个夙愿，一个动机。但是还有一个真的是也是就是大剧院春花秋实这样的项目，有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是不是我个人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问题，是觉得是春花秋实，这才是春花秋实项目，才会是针对这样的项目，才和大剧院的其他的那样的是不同的。他对艺术类院校专业的学生或者老师或者教学才会有真正的这样的叫做促进的作用，所以我必须得满足这个。我作为一个专业负责人， 谢谢谢谢， 我自己都不能去，没有勇气做到那个。啊，我现在说到勇气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但是我责任告诉我，必须要去做，我必须要去做啊，所以 但确实，我觉得李老师刚才用勇气啊，然后包括我开玩笑说三顾茅庐，这个原因是在于李老师本身就是那个赵爽做过李老师的学生也知道是非常的谨慎，说实话很谦虚，所以其实刚才提到那个在排练过程中，因为虽然我们的这个一五班是已经是今年大四的学生了。但是在这个语言的把控能力上，对人物的包括理解啊什么的，确实跟老师们还是比较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我记得那次在我们排练的过程中，就李老师当时他在说自己的台词，然后大家都已经听进去了哈、就完全听进去了，我突然李老师没说话了。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沉默，就是那个沉默时间已经超出了我们说戏剧性的那个表达了。然后李老师突然说，哎，是我们扮演那个伊斯莫涅的一个女同学，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台词啊应该这么去说，就是他完全真的，我觉得李老师能够去这次走到台前，虽然李老师他很谦虚的表达了一些，但是真的就是他同时要兼顾作为一个演员，然后作为一个老师，然后同时就是很多的角色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期待，就是这个23号、24号我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时候，李老师的这个舞台首秀。 对，那我们就问问李老师吧，舞台首秀扮演的就是男主人公克瑞翁，您对于这个人物是如何理解的？在舞台上，您打算怎么把他树立起来呢？ 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只能依靠我自己的，我能有的自信的哈，还不能算是我的优势，我自己能有的自信这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就是在语言这方面的啊。那当然这个对于传统戏剧来说更是尤其像这样的经典戏剧是从语言当中来能够发现挖掘更多的东西啊，特别是对这个人物啊，人物的思想性格这方面。对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城邦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我的理解是他还是他最初的任务和愿望还是为了这个自己能够管理好这个城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做出了超出了他的这个权力，对于人民来说可能有很多对他已经有不接受或者抵触的东西， 是 在这个戏剧所能反映的已经超越到什么程度，他已经违反了在古希腊那个时候人能接受的叫做天神制定的这样的不成文的律条，他已经都超越和违背了。他自己超越的时候他未必心里不知道，但是人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失去了自我把控的这样的能力，所以让他这样的人走偏了。当然其实我的理解是这个剧本不仅仅是说克瑞翁这一个人呢、他反映的是我们人的普遍性，可能会在某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让自己膨胀了也好，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是自己失去了这种理智，成为了在宗教中说的叫做迷途的羔羊啊，迷失了，在自己的这样的过程中，本来初心可能不见得是恶的， 对， 或者不好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对，走偏了，走歪了，甚至已经，很严重的错误、罪恶了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是悲剧啊，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啊。 所以在创作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他毕竟是离我们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说从时代方面都相距那么远。您之前关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戏剧了解的和这次演出的这个东西，就说您在这个背景知识方面哈、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很惭愧，这得实话实说，没做就是没做。 知之为知之为真的真的没有对古希腊戏剧的知识方面的了解，真的没有，也还真的是仅仅是停留在刚才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对，我听你嘴里也还在 说三思 对，我基本上也就停留在那样的，但是这次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很直接的能接触到这样的以这样的方式这么深入的直接的接触到这个，以前就算只是在课堂上那么学，那个明显是有距离的哈。 对 对, 对， 提到那样的具体的剧目，具体剧目当中人，更不要说那里面的人所要反映的什么东西，那时候根本就想也想不到，那这次直接的接触当然就会让自己有了这种对于剧本的，对剧本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很切身的这样的感受，而且我甚至觉得他离我们好像没有那么远， 嗯， 只是他的这个产生的年代，他最早啊，种种那个是离我们很远，啊，作者他反映的生活在当时那时候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其实反映的东西是属于我们人的普遍性的，甚至很比较根本的问题， 对， 这个离我们。就是就很也很有这个现实意义的嘛、嗯。 对，其实之前咱们做一些古希腊的，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的时候，也都聊过这个问题。你会发现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么长时间之前的一个本子，你到现在来看，它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反映的一些人性，包括啊，就反映的一些我们觉得很有这种现实性意义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我们会 发现， 对对对、嗯，这种相通性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可以跨越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去了解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让我们对戏剧，对最初戏剧的产生，对最初戏剧产生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剧作家，他的伟大就让他就在这儿了。 嗯嗯，对，哎，其实我还特别好奇一点，因为刚才一直在说哈、啊，说这是您的舞台除女秀是吧？啊，应该可以这么讲哈、啊，甚至说跟您同台的师生同台的一些学生朋友比您还更具有舞台经验。那么在排练的过程当中，这些更有经验的学生，他有没有比如说给您？有一些指摘，比如说，哎，李老师啊，您这段表演啊，我觉得您应该怎么怎么就怎么样，应该再调整一下，我觉得应该这么演，那么演，会有这样的一些探讨吗？ 其实会有，至少会有类似的，他也可能在提问题的时候不像好像这样，学生也可能不见得这么直接 啊，要不学分没了。 学生会还是会很。会很明确的提出来，在比如说对于人物的某些认识上，人物关系或者事件上某些认识上，我和你不同，我跟老师给我们的一些解释或者他们的认识还是会有不同，因为他是心理上接受不了，说服不了自己，他还是对在排练当中，当然这个作为整个团队里的作为演员之间或者导演和演员之间该有的这样的探讨是肯定要有，那时候我们就 抛开 不再有师生关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哎呀，说了这么多，那咱们就来听听其中有一小段，也是说到了柯瑞翁的一段独白哈、 哎、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来表达的，这是一段柯瑞翁的挣扎。 兄弟你听我讲，那些仁慈的诗你都不要想，被女人的哭啼打动的意志，快被你气死，我是你的理智，哦，想取得神的信赖，那一定要请你明白，表面的仁慈是城邦的危害，解决后天神不会把你亏待，耶、yeah, 哎，坚持正义，哥们的话请你不要嫌弃，为了胜利维护这法律神圣的尊严是你的权利，对他犯了罪别管是谁，相信我没有错，我见过你软弱，别理会无所谓，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我不在你的肆意作怪，败列从来都是背后一派，别我劝你逃避，这批判不敢避，他必须陪在敌人标牌，他和你流着那相同的血，倔强是因为父亲的狂野，你的铸剑别变得肤浅，听从内心尊重神职才能无愧至上王权，别激起内心为善的分裂，扫起脑海里所有的阴邪，把人情放脑后，战场上的英雄即使冷血都无奇迹毁灭，你该怎样去面对下节，他是你的亲人安提戈涅，听清楚我的话，哎，放了他放了他放了他， 千万别听他的，唯有理智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怎么能信他呢？我才合理合情，你看他的德行。 世界需要亲情来维系稳定，爱才是我们的本性，激动却是让你难以分清，所以你一定得保持冷静。 情理怎么能凌驾于法理，真的想打你，我不想查你， 法理同样不能违背人情，不妨去观察臣民的神情。 听我的听我的，杀了他杀了他， 听我的听我的，饶了他饶了他， 杀了他杀了他， 饶了他饶了他， 听我的 听我的听我的 听我的。 别给我闹了，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王位都不想要了，我头皮紧绷想要暴跳。闭嘴别笑，脑子很乱，你们怎么看？遇到这种事情你们怎么办？想不到我一世英明，现在怎么会如此不果断？道德与情感的平衡，背叛的亲人，心生无法的信任，感性与理性的纠葛，再把我拉扯，我快要炸。理性告诉我王权在手，如果心软就会无比惭愧，感性狠狠刺痛我的心，像毒蛇撕咬着我的软肋。为了城邦的幸福，我应该严格执行颁布的法律，行刑后把行人抛尸杀地，这样跟禽兽有什么差距？有一个声音他对我说，你是个国王要把握权力，另一个声音他对我说，是射箭同情会出现神迹。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由李丽宏担任制作人，孙德元、杨觉曼改编并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表演专业师生共同创排的《安提戈涅》Remix 将于2018年10月23号、24号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该作品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将经典悲剧与现代说唱融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对古希腊的戏曲经典进行当代视角的再解读。好了，北京时间的20:5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舞台剧《安提戈涅》Remix。 哎，那刚才咱们也是听到了一段哈。 啊，对啊。 哎，其实我感觉就是它的整个节奏感会特别容易把观众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 对，是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对于台词的改编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是不是杨导？啊 啊，孙德元老师真的是功不可没呀，这一方面。啊对，确实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还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是尽量首先是要在不影响这个剧本本身要传达的这个意思的这个基础上，然后进行了些许的调整吧，啊，些许调整。 嗯，那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在排演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剧本的理解可能是一方面的难点，还有呢就是在改编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难点哈。那现在已经排演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等待我们去攻克呢？多了是吗？ 没啥了，就等着上这演出了。 对对对对，难题首先来自我这儿，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尽管大家都很有信心，我自己也让自己要很有信心，但这是一事实在这儿呢啊，这是一个难点。但这个不说了。 主要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整个剧的演出的质量，学生的作为演员的啊，所有的当然不止学生，所有的演员的这个在演出的质量上，从最初的演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的演出，在不断的叫做应该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打磨在这上，其实对于里面人物的表现呈现，对整个剧的这样还会有真的确实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远远不到那个说叫做一个多么成熟多么优秀的嘛，没到那个，所以其实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但是为了这些工作一直在努力在付出在奋斗的都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资深的老师，是咱们整个的创作团队基本都是来自于咱们学院的老师。也介绍一下咱们的可爱的老师们吧，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那就是随便给介绍一下吧。 对，就是大家其实能看到啊，就是 刚才其实我们对于戏的这部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说唱的融入说了很多，然后包括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也是应该说是跟传统的这个古希腊的戏剧是不一样的。 嗯， 到时候观众去看到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们在舞台上是有设计一个沙盘，而且我们会有就是这个沙是从天而降的这么一个很带有刚才赵爽也提到的仪式感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呢，在这个舞台的后区，我们却是用了这个钢铁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感，就既感觉到这种古希腊的这种沙子嘛，因为演员也都是光脚，这么一个好像更贴近于自然的元素， 更原始一点， 对，更原始一些。但是在这个后区呢，确实这种钢铁的结构，这种人类文明，然后但是又是冰冷的，所以呢，这个是做了一个结合。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吕波老师，然后来担任我们的这个舞美的设计，然后包括灯光的那个设计制作。然后在这个演员的服装上面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应该说努力的尝试，因为刚才李老师说了，我们这个版本每一次都在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创新和调整，对，磨合。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谢姿老师，然后他因为他既要保持住这个古希腊的我们说的这种大家都能够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布料的那种下垂，然后这种古典的风格，同时他要结合到这个现代的元素，包括我们看到的歌队，如果是他穿这种很传统的服装的话，其实在视觉效果上是不那么合适的，所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融合。至于具体是怎么样的话，那就要等到观众进剧场去看了。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的就中国传媒大学的戏剧影视学院，我们所在的是戏剧影视学院，很多其他的专业都有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那作为表演专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用完成一个剧的形式可以和其他的专业有这样的合作，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这几年从有表演专业有了这样的学院以后的我们自己的一个特点吧。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王部长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希望哈，因为毕竟是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对不对？从目前的这种状态哈，包括目前合作的这种方式哈，还有学生们和老师们的这种创作水平来看哈，来说一说希望吧。 是这样，这个春发秋实是大剧院的一个这个公益性的一个品牌项目，它这个全名叫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就是艺术院校的师生同台演出，我们就是推新人推新作，交流展示教育教学成果，所以这个对艺术的这个学生应该说大剧院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走进大剧院，走上大剧院的舞台，向社会向广大观众来呈现他们的这个所学这个所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一技之长。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10月23号、24号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来关注这部舞台剧《安提戈涅 Remix》。 哎，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部剧最终呈现。 是的，是的，预祝首演成功哈，加油加油！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塔尔的， 我们明晚再会。 全包圆啊，我要装修啊，我要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啊，卫浴和净水也要智能的，那个家电也要给我升级了。 对不起阿姨，我们优惠名额已经满了。 你这是400606688669991平米连灯和窗帘都包了的全包圆吗？ 是的阿姨，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免费升级芝华士头等舱功能沙发哦，放心，也是999每平米，不加价升级。 我要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些我也要，没名额了你给我想办法去，反正我挑一圈下来就认你们家了。 全包圆为答谢广大业主朋友的厚爱，金秋10月特推出50户不加价升级优惠名额，经过五轮迭代的豪华升级款真品限时同享，有的没的，过去的现在的，实惠一网打尽。 40060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0060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